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印象，叫做王子变青蛙。这个时候的那个时候哈，不知道迷倒了多少少男少女的心哈。但是很遗憾，他们在2008年的时候这个组合就已经解散了哈。这里是音乐留声机，我是慕言。我们的音乐留声机呢，是一档以点歌为主的音乐节目。那我们接下来呢，来关注一条资讯，说北京呢将打造休闲旅游品牌。来北京旅游，多数人呢都把长城作为首选地，但长城旅游呢单调拥挤的爬台阶模式啊饱受诟病。在日前呢举行的两场北京旅游发展论坛上，市旅游委透露，北京将大力推进北京长城国家公园试点工作，把629公里长城打造为以历史文化体验为特点的旅游休闲品牌。是啊，咱们北京这边其实风景景点呢有好多，名胜古迹呀、还有那个单纯的风景的那种旅游景点啊，都特别的多。但是可能就是人太多了哈，所以旅游体验不是特别的好。但是我们的这有关部门呢，也是一直在想方设法的给我们最好的旅游体验。好，我们接下来继续听到的是 Sweetie 的《爱的号码牌》。听到这首歌是来自 Sweetie 演唱的《爱的号码牌》。这个歌呢是 Sweetie 这个组合在2005年的时候发行的第二张专辑《17岁不温柔》当中的一首歌曲哈，讲述的就是一个16岁的小女生对爱情的那种懵懂，但是又很期待的感觉。这里是音乐留声机，我是慕言。我们的音乐留声机呢是一档以点歌为主的音乐节目，欢迎大家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疯狂特购，点击下面的听主播来和我进行实时互动，点一首你想听到的歌曲，可以送给你自己，也可以送给你的家人或者你的朋友。好，我们接下来继续听到的一首歌，李健演唱的《梦一场》。

听到这首歌是来自台湾的一位歌手于台烟的《恋恋风尘》啊，于台烟的声音呢，就是你听得出来，感觉有很多的故事在里面，有很多的情感，但是却不浓烈，就是淡淡的、娓娓道来的那种感觉。这里是音乐留声机，我是慕言。现在啊，冬天了，天气也变得比较冷了哈，气温比较低，很多听众啊都说天气太冷了，那个怎么办呢？其实啊，天气冷啊不是重点，重点呢是要多穿一点。天凉了嘛，秋衣塞进秋裤里，秋裤塞进袜子里，这是咱们啊对冬天最起码的尊重，穿多了就不冷了。好，我们接下来继续听到的是一首比较欢快的歌曲，五月天和陈绮贞的《私奔到月球》。 这星球天天有五十亿人在错过，多幸运有你一起看星星在争宠。 这一刻不再问为什么，不再去猜测人和人心和心有什么不同。 一二三牵着手，四五六抬起头，七八九我们私奔到月球，让双脚去腾空，让我笑着倾听孤单终结后的寂寞， 看月亮下夜空的瞳孔，静静凝视你我和我们扰攘的星球。 靠近你怎么突然两个人都自救，让心跳像是夜火燎原般的汹涌。 这一刻 听到这首歌是来自五月天演唱的《私奔到月球》。我们接下来听到的是一首我们的一位听众点播的歌曲，叫做金南岭的《逆流成河》。 听到的这首歌是我们的听众工程啊点播的金南岭的逆流成河啊。听这首歌的人应该都是为情所困的哈，怎么说呢，人活得糊涂一点其实挺好的哈，不用太去想别人背后是怎么评价自己的，也不用想别人啊，自己心中有一个对自己的一个衡量就好了，是吧？人们内心的真实想法其实总会毫不留情地戳伤到某一个人，也不要意外，其实这些呢都很正常，那也不用担心别人会在背后无限的放大你的缺点呢。其实最理想的就是说咱们见面都哈哈哈，转身呢便互不相干，可能这样说有点太绝情或者太就是不太理性哈，但是好像人跟人之间有的时候就是这个样子的吧。我们自欺欺人的做自己，从来都没有为不重要的人改变过，其实这样也还蛮好的哈。 夜深了你还不想睡，你还在想什么？你这样痴情到底累不累？明知他不会回来安慰，想好好爱一个人，可惜他无法给你满分，多余的牺牲他不懂心疼，应该不会只想做个好人。哦，算了吧，就这样忘了吧，该放就放，再想也没有用，傻傻等待，他也不会回来，你总该为自己想想未来，你总是心太软，心太软，独自一个人流泪到天亮。到你根本没那么坚强，你总是心太软，心太软，把所有问题都自己扛，相爱总是简单，相处太难，不是你的就别再勉强。 好音乐959历经七年发展，研发近百种广告投放形式，无论您的广告预算多还是少，哪怕是没有现金预算，只要您有广告投放意向，总有一款适合您。好音乐959，广播广告的私人定制专家，广告定制热线134-8866-2345 134-8866-2345。

像笑在风起雨后，无人来修。如果爱告诉我走下去， 听到的这一首歌来自沙宝亮演唱的《暗香》。沙宝亮的这首《暗香》呢，给人感觉就是这个歌手一辈子只唱了一首歌，虽然数量比较少，但是特别特别的经典，几乎印刻在了我们每个人的心目当中。这里是音乐留声机，我是慕言。我们的音乐留声机呢，是一档以点歌为主的音乐节目。最近哈，就是身边的朋友呢，情侣老是吵架，就是也觉得蛮奇怪的哈，感觉是跟季节有关系吗？不过话说回来哈，无论怎么吵呢，还是觉得男生哈应该礼让一点嘛，对不对？要让着女生，毕竟她是你女朋友啊，对不对？她又不是别人家的女朋友，所以无论怎么吵啊，千万不要选择让她静静，因为等她清醒过来的时候，你就是她的前任了哈。并且呢，我觉得道歉也是应该的吧。因为如果你吵赢的话，我估计最后吵赢的都是单身吧。好，我们接下来继续听到的这首歌是伊能静的《春暖花开》。 几乎要忘记了，独处行走放空看人，东京铁塔落单卡米尔，心终于安静了，像天的蓝，像海的颜色。